究竟哪一个人能办得到？如果叫你学一部经，学圆融法师注解，把它通通都念背背过，上台的时候完全讲它，照注解念出来，你们觉得这有什么意思？枯燥无味呀。好了，你不枯燥无味，不枯燥无味，一生没有开悟的绝望。人家那个枯燥无味啊，他搞个10年20年，这个最后味道就出来了。你晓得为什么？他心是定的。刚才讲智心一出，他心是定的。你自己要研究，这个怎么讲？我要怎么发挥？你心是乱的。你心是到处在攀缘。你心没有办法治得一处，你们想想谁聪明？不知道这个原理，不知道是无私用心之苦啊！过去海仁老和尚在香港，他前几年圆寂了。香港趁他做首楞严王，他一生就讲一部经《楞严经》，完全是背注解，跟他学经的人也是背注解。他大概只有5、6个学生，都不错，根底打得深。那么这一种教学看起来好像是笨，其笨无比，绝对不为现代人所持。他对于开悟啊，对于摄心啊，这个定慧啊，那真是有妙不可言的功夫。现代人头脑再灵活再灵巧，总是向外攀缘，表面上看，往近处看，好像好看得不得了；远处看，你吃大亏了，比不上人家。我们仔细看看《高僧传》。看看古来的这些出家在家的他们那些成就，你从这个角度里去看，你才了解他为什么会成就。再看看我们现前这一代在家出家的这么多年的苦修，为什么不成就？两个一比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为什么成就？我们为什么不成就？他们的成就循规蹈矩，我们的不成就好高骛远。不知道，那无可奈何啊。知道了就要改呀，改过自新呐。知道了就要改。从今天起改不迟啊！纵然花20年的时间，还是值得。纵然是你30岁的人，花20岁的时间。50几岁开悟，不算迟啊！悟了之后啊，正好度众生。 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佛法正是要兴旺起来的时候。那么这就说明了，智慧、神通、德能都是自性这个本来具足的，何关法分别啊？啊，有意识是发成的分别心，啊，神通是旷界虚因之力。于法尘分别心呢，了无关系啊。换句话说，啊，不是法分别而现前。所以菩萨在此地讲啊，神通本素因，何关法分别？念念非离无，啊，念念攀缘，这个第六意识是攀缘，啊，你比如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念念就攀缘这个佛号，啊，禅宗参话头，念念攀缘这个话头，啊，他要舍掉这个攀缘，那就是用六根根性，那就不是用的第六意识了。这个攀缘的心当然离不开法尘，这个无就当做法尘讲，啊，这个办法不能见性，啊，这是真，啊，这个办法可以治心，啊，可以治心一处，到治心一处了，再把这个办法舍掉，就见性了。啊，那就是入了初住了，啊，大乘的初心。啊，那么底下呢，这是持地菩萨他的这个正如的法门，若以地性观，见爱非通达，有为非圣性，云何或圆通？持地菩萨因平地呀而开悟，啊，那么这就说了，修福重要啊！啊，他干什么工作？天天啊修桥铺路，哪个地方路不平了？人家走起来不方便，哎，他就把那个地方搞平，这是修福报啊，利益一切往来的行人啊，他那个心呢就系在这个地方，也是用的心意识啊，有一天遇到佛了，佛走到这个地方啊，也是看到他机缘成熟，为什么？他心里头别无二念，他发的愿，哪个地方又不平的，我都去把这个地给他铺平啊！所以他心里头只有一念啊，没有别的杂念，细心一处。你们才晓得古人开悟啊，那个诀窍在什么地方啊？刚才讲发大禅子，满脑袋就是发法经，没有别的啊。无尽藏比丘尼满脑袋的是这个涅槃经这就是细心一处啊。持地菩萨一脑袋的时候，就是哪个地方地不平，他就去给人家平地啊，到了这个心系的一个境界里，这成熟了。所以有一天佛经过那个地方，他碰到了，佛给他一点醒， 叫他说平地要平你的心地啊，他恍然大悟。啊，我们今天的千经万论处处指归顶不行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心是散乱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个是大病啊。啊，轻视了修福啊，这个持地菩萨是标准修复之人啊，那么他开悟，啊，六祖大师给我们实行的榜样修福啊，啊，持六法师给我们的榜样也是修福啊。文殊菩萨的品端，地的性质是坚固的，它是障碍的啊，它并不是一个通达的性质那么持地菩萨每一天做的这个工作是属于有为法，不是无为法啊，每一天去做工啊，啊，这个做工都是义务的，没有酬劳的，啊，是自己发心主动的，不是人家来聘雇的，啊，所以是有为法，不是无为法，啊，那么以有为法去修无为的果，这个是不相应的。所以对于正圆通是不相宜啊，他的机缘殊胜遇到佛了啊，佛教给他要平心地啊，他这个念头一转，把有为的舍掉了，一下转到无为里面去了，这才大彻大悟啊。那么初发心的人可以说是完全都在有为的境界里面啊，因此要获证圆通，这个办法对根熟的众生特别更新啊，是可以啊，如其不然，这个办法也很难叫人开悟啊。那么底下一段呢，这是月光菩萨啊，他修水观，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啊，如如非觉观，云何或圆通啊？月光菩萨的水观他是有证理证如的，文殊菩萨对他的评断说，如果以水大之心作为你所观的这个境界，换句话说，观成了还是想念的成就啊，是想象把它变成，那么换句话说，并不是真实法了。 啊，你比修水罐的人，他在这个房子里面修净，在他的境界里面，他坐在水中央啊，自己所看的就像一片汪洋大海一样，别人看到呢，别人看到还是地啊，没有啊，只有他见得到，别人见不到啊。你说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修这种观法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有人修成啊。那么这些观法给诸位说，跟十六观经里面所讲的那个道理办法境界很接近啊。十六观经的时候观大海界定啊，不是叫你到大海里去观，就叫你凭你想象啊，啊，那是观想啊，啊，想成了怎么样呢？你睁开眼睛好，闭开闭了眼睛好，你面前呢都是这个地呀，都是冰，都结成了冰啊，仿佛是琉璃世界一样。观落日悬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眼睛面前看到一个红红的太阳，那叫观成啊，想象而成啊，真有，但你自己看得到，别的人看不到啊，不是说我观成了，哎，旁人也看到，旁人看不到啊，旁人他没有修这功夫，他看不到。你所修的你看得到啊，因为别人看不到，所以你这是妄想啊，你这个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别人也能看见的啊，为什么独独只有你看见别人不能看见啊？这种像是这个境界不是真实啊，所以说想念非真实啊。末后年就是说以如如之理，不是觉观的办法。啊，如如非觉观呐。啊，如如之理呀，就是圆通之体。啊，就是讲的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里面，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哪里有什么觉观？没有啊，所以它是立念啊，立一切妄念啊，它是如如不动之法了，怎么可以用分别觉观可以证得呢？还叫一个粗心的人用这个方法很难，这个办法就是观成了也不容易见性啊。所以念佛法门里面十六观经，这个智者大师啊所做的这个注解，这个十六观经书抄注的是真好啊。我们过去曾经印过几千册流通啊，但是净土宗历代的祖师讲经都喜欢采取里面的理论，不用他的办法啊，而用什么？而用持名念佛的办法啊。你们想想为什么不用这办法？这个办法好不容易修成，修成之后不能见性，只能够得念佛三昧，如果境界往上面再提升一层，这个观要把它去掉，注下那个相呢，观的时候很难成就，到以后去的时候也很麻烦，不容易去掉啊。 不容易吃得掉啊。他的境界现前呢，很不容易把它摆脱掉。你要是不把这个相摆脱掉，不能见性啊。那么换句话，这个办法是只能叫你到四意性不乱，到理一心不乱，要把这个相要舍掉。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把这个相舍掉。到那时就很麻烦，没有念佛方便。念佛是一句名号啊，你又懂得这个名号是假名，舍容易啊。我们现在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这用第六意识在念的，念到把这个第六意识妄心摄心一出了，都摄在这个佛号里啊。我们这个第六意识不动在一，一动就是阿弥陀佛，不会动到别的地方去啊。这摄心在一处啊，久而久之这个心不动了，把这一句佛号摆脱掉，了解啊，这一见性啊。所以写一句假的名容易，观尘的那个相舍掉不容易啊。所以十六观经难修啊，将来舍的时候也难舍啊。你看历代祖师谁提倡这个办法啊？但是都欢喜智者大师所讲的理论啊。那么我们图书馆有这个观无量寿经妙宗钞，就是智者大师的十六观经的注解。那么底下一段是若以火性观，念有非真理呀、啊，非处性方便，云何火圆通？这是无处尊者，他是因火大啊，七大里面是地水火风啊，是由火大而为。前面这个两句说明尊者当初采取这种方法来做官，也是应由而求断啊，啊，或是一种烦恼啊，厌恶烦恼，想把这个身中的烦恼断掉，来修学这个法门。所以菩萨在此地批评他不是真实本来离开的方法啊，不是一种真正离开，而是你讨厌了你才离开他。那你不厌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心也想离开呀、啊？啊，是因为你自己厌，厌有你才离开。那么这个是不是特自于真实，那换一句话是不是本来念物啊。那么初性入道一定要断烦恼啊，而且烦恼里面最重的，诸位要晓得是什么呢？啊，那么你们一定会想的，贪嗔痴。啊，贪嗔痴是烦恼。啊，贪嗔痴的对象是什么呢？五欲啊，五欲六尘啊。这个修行的层次 先立外缘啊，你是我们讲布施吗？啊，先叫你布施什么呢？布施外财，身外之物，先叫你立这，然后再叫一样布施内财啊。布施内财是什么呢？就是布施贪心了，贪嗔痴的心，能贪能嗔能吃，不是这啊，先放下什么？我所贪的、所嗔的、所吃的，那都是身外事啊。修学要从这上下手啊，千万不要说理论只是断贪心，东西没有关系，我还是多做益善。你们想想看，你的贪心能断吗？你的贪心只有天天增长，断不了的呀，必须从四相上去断啊。你们晓得这个佛门里面有个大善知识啊，庞居士，大家都知道啊，他是非常富有的人，家财万贯。学佛的时候啊，全家学佛，把他家里的金银财宝装在一条船上，船放在江当中啊，把这个船沉下去，财宝统统不要了。那么他说，我断的是贪心嘛，我有这个病不妨碍嘛。那是贪心真正断了，不妨碍呀、啊。没有断的时候会妨碍的呀。啊，那么别人劝他，那你既然这事都不要了，啊，你自己不享受它，你拿去做点好事不好吗？啊，去帮助那些贫苦之人吗？啊，他说了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啊！你们想想哪一个好？这个对于修道的人来讲太重要了啊。做好事的两种人，一种是世间善人，不是修道的，修福他做好事；另外一种就是再来的菩萨啊，他烦恼断尽了，他可以道驾慈航来做好事啊。真正在用功的人，那是障碍呀、啊！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啊。在中国古时候，这个丛林里面啊，那些住持、执事都是佛菩萨带来的啊。天台、过清寺，刚才讲智者大师道场啊，你们晓得六祖的黄梅通米啊，那道场有那么多人，每天要吃饭呢，那时候米都是人冲的啊。那时候谁叫人冲米呢？风干禅师啊，厨房里面烧饭的，做这个粗活的，寒山拾得，到以后被人发现了，风干是阿弥陀佛带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两大菩萨，他在那里修福伺候大众啊。啊，那说那个人可以做好事，为什么呢？自己事情先了了，所做一半不受后有，可以多做的好处啊，来利益众生。自己的事情没有办的时候，生死没了，你要是做好事好了， 六道里头三善道的首报，永远没有办法出头。所以庞居士教给我们，好事不如无事啊！真正修道人呢，要懂得祖师苦口婆心啊。我们今天说老实话，所以不能成就，就是什么？希望做好事，把自己给害惨了。今天这个政府是鼓励啊，这个宗教啊要办社会福利事业，大家都去做好事去啊。真正修道人名闻利养都不要，也不需要政府来表扬，哎呦你是好人，你很荣耀了，你还有这个念头，你还了能了生死吗？你还能戒心吗？不能啊。那么这就说明说，在目前这个阶段修道要紧啊。那就是什么呢？要无私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我在一出家我就提倡，但是我这个提倡啊，人家还说我要割佛教的命，还来找我麻烦啊。我提倡是寺庙让在家人管理啊。为什么在家人呢？他不急着了生死吗？他可以做好事吗？都做好事的啊。出家人不要管寺庙的事情啊。这个办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佛教寺院原本就如此。释迦牟尼佛当年，你看人家请他讲经说法啊，建的这个精舍啊，那个精舍的主人不是他了啊。奇树结孤独园主权是奇托太子给这个结孤独长者的，是他们的财产啊，他们是请佛的那说法了，这个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去管理啊，佛才不管这个事情。你房子倒了就走了，到别的地方去了你要想把佛留住，那好，你天天就要派人来照顾啊，伺候得很周到啊，表示自己恭敬和诚意。佛就会在寺院多讲几天啊，你没有这个诚意少讲几天。所以出家人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像你说的不无事啊。也许是那我这个这样修行的话，我今天在哪一个寺庙都不让我住啊。注意一下的，寺庙之所以不让你住，就是因为你有事。你要是无事的话，哪个寺庙不欢迎你啊？个个都欢迎，不但寺院欢迎啊，护法、伽蓝啊，八部护法神都得拥护。为什么呢？你是一个无事的道人。真正修道人啊，所以这个寺院行政业务啊，交给在家人去管理啊，决定正确啊。出家人呢，做教员，做学生啊，像学校的教员，不管学校行政，到上课他就来了。下了课他就走了，没有事情了啊。管理行政那些人那是做好事的啊，那是好人好事啊。 那么我们就是自己功夫还没有成熟啊，没有到这个境界啊，我们就要做，那就是世间的善人。那么像这些这样，我们都要深深的去体会啊，了解诸佛菩萨历代祖师他们的一番苦行啊，我们对他的真正是五体投地啊，啊，才看出人家大慈大悲。那么像寺院这个杂物工作，这是修福啊，不能够把行政混杂在一起啊，行政是修福啊，一般这个工作那是个人修福啊，修福我们是要修福慧双修啊，见道场戒淫众生那是好事啊，绝不是一个初学人能够办的啊，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啊，要谨慎啊，要量力而为啊，自己没有这个境界啊，心还会被外头境界牵着转，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做不得啊，即使能够真正做到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开道场啊，可以接引众生好，今天就讲到此地啊。